第35章，外道施威其正性，心源祸宝福邪魔。本性原名道自通，翻身跳出网罗中，修成变化非容易，练就长生其俗同。清浊几番随运转，劈开数劫任西东。逍遥万亿年无际，一点神光永驻空。此诗暗合孙大圣的道妙，他自得了那魔珍宝，龙在袖中，喜道：“ 嘿嘿，泼魔苦苦用心拿我，诚所谓水中捞月。老孙若要擒你，就好似火上弄冰。” 藏着葫芦，秘密的溜出门外，现了本相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精怪开门！” 旁有小妖道：“ 你又是什么人，敢来吆喝？” 行者道：“快报与那老泼魔，吾乃行者孙来也。”那小妖急入里面报道：“ 大王，门外又有个什么行者孙来了。” 老魔大惊道：“贤弟，不好了，惹动他一窝蜂了。黄金绳现拴着孙行者，葫芦里装着者行孙，怎么又有个什么行者孙，想是他几个兄弟都来了。”二魔道：“兄长放心，我这葫芦装下1000人里，我才装着者行孙一个，又怕什么行者孙，等我出去看看，一发装来。”老魔道：“兄弟仔细呀、啊，你看那二魔拿个假葫芦，还向前翻，雄赳赳气昂昂走出门，高呼道：‘ 你是哪里人士，敢在此间吆喝？’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不认得我， 家居花果山，足冠水帘洞，只为闹天宫，多时霸争境。如今幸脱灾，气道从僧勇，禀教上雷音，求经归绝症。相逢野泼魔，却把神通弄，还我大唐僧，上西参佛生。两家把战争，各守平安境，休惹老孙教，伤残老性命。”那魔道：“ 你且过来，我不与你相打，但我叫你一声，你敢应吗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叫我就应了，我若叫你，你可应吗？” 那魔道：“ 我叫你是我有个宝贝葫芦可以装人，你叫我却有何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我也有个葫芦。” 那魔道：“今有拿出来我看。”行者就于袖中取出葫芦，说道：“ 破魔你看。” 晃一晃，复藏在袖中，恐他来抢。那魔见了大惊道：“ 他葫芦是哪里来的？怎么就与我的一般？纵是一根藤上结的，也有个大小不同，偏正不一，却怎么一般无二？” 他便正色叫道：“ 行者孙，你那葫芦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伪的不知来历，接过口来就问他一句：“ 嘿嘿，你那葫芦是哪里来的？” 那魔不知是个见识，直到是句老实言语，就将根本从头说出道：“ 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，天开地辟，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，炼石补天，补救阎浮世界，补到乾宫怪地，见一座昆仑山脚下有一缕仙藤，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，这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。” 大圣闻言就戳了他口气道：“ 嘿嘿，我的葫芦也是那里来的。” 魔头道：“ 怎见的？” 大圣道：“ 自清浊初开，天不满西北，地不满东南，太上道祖解化女娲，补完天缺，行至昆仑山下，有根仙藤，藤结有两个葫芦，我得一个是雄的，你那个却是雌的。” 那怪道：“ 莫说雌雄， 单只装的人的就是好宝贝。 大圣道：你也说的是，我就让你先装。 那怪甚喜，急纵身跳着下去到空中，执着葫芦叫一声行者孙。大圣听得，却就不歇气，连应了八九声，只是不能装去。那魔坠将下来，跌脚捶胸道： 天哪，只说事情不改变的，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刺了见熊的就不敢装了。 行者笑道： 你且收起，轮到老孙该叫你了。 急纵筋斗跳将去，将壶底朝天，口朝地，照定妖魔，叫声银角大王。那怪不敢闭口，只得应了一声，倏地装在里面，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，心中暗喜道： 嘿嘿嘿，我的儿，你今日也来试试心了。 他就暗落云头，拿着葫芦，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师父，又往莲花洞口而来。那山上都是些挖踏不平之路，况他又是个圈盘腿，拐呀拐的走着，摇的那葫芦里裹裹索索，响声不绝，你道他怎么便有响声？原来孙大圣是熬练过的身体，急切他化不得。那怪虽也腾云驾雾，不过是些法术，大端是凡胎未脱，到于宝贝里就化了。行者还不当他就化了，笑道： 嘿嘿，我的儿啊，不知是撒尿呢，不知是漱口呢，这是老孙干过的买卖，不等到七八日化成锡枝，我也不揭盖来看。忙怎的，有甚要紧？想着我出来的容易，就该千年不看才好。 他拿着葫芦说着话，不觉到了洞口，把那葫芦摇一摇，一发响了。他道： 这个像发客的童子响，倒好发客，等老孙发一客，看师傅什么时候才得出门。 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，口里不住的念道： 周易文王，孔子圣人，桃花女先生，鬼谷子先生。 那洞里小妖看见道： 大王祸事了，行者孙把二大王爷爷装在葫芦里发客呢。 那老魔闻得此言，唬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麻，扑得跌倒在地，放声大哭道： 贤弟呀，我和你寺里上界转脱尘凡，指望同享荣华，永为山洞之主，怎知为这和尚伤了你的性命，断无手足之情。 满洞群妖一齐痛哭，猪八戒吊在梁上，听得他一家子齐哭，忍不住叫道： 哎，妖精，你且莫哭，等老猪讲与你听。先来的孙行者，自来的者行孙，后来的行者孙，反复三子都是我师兄一人，他有72般变化，腾那进来盗了宝贝，装了令弟，令弟也是死了，不必这等扛丧，快些刷进锅灶，拌些香蚕、蘑菇、茶鸭、竹笋、豆腐、面筋、木耳、蔬菜，请我师徒们下来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。 但老魔闻言心中大怒道： 哼，只说猪八戒老实，原来甚不老实，他倒做笑话打趣我。 小妖，且休举哀，把猪八戒解下来，蒸得稀烂，等我吃饱了，再去拿孙行者报仇。 沙僧埋怨八戒道： 呵呵，好嘛，我说叫你莫多话，多话的要先蒸着吃哩。 那呆子也竟有几分悚惧，旁一小妖道： 大王，猪八戒不好争。 八戒道：阿弥陀佛，是哪位哥哥吸引得的，果是不好争。 又有一个妖道： 将他皮剥了就好争了。 八戒慌了道： 好争好争，皮骨虽然粗糙，烫滚就烂，圈乎圈乎。 正嚷处，只见前门外一个小妖报道： 行者孙又骂上门来了。 那老魔又大惊道：这厮亲我无人，小的们且把猪八戒照旧吊起，查一查还有几件宝贝。 管家的小妖道： 洞中还有三件宝贝呢。 老魔道： 是哪三件？ 管家的道： 还有七星剑、芭蕉扇与净瓶。 老魔道： 那瓶子不中用，原是叫人人硬了就装的，专把个口诀叫了那孙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装去了，不用他，放在家里，快将剑与扇子拿来。 那管家即将两件宝贝献与老魔，老魔将芭蕉扇插在后项衣领，把七星剑提在手中，又点起大小群妖有300多名，都叫一个个捻枪弄棒，理所抡刀。这老魔却顶盔贯甲，照一领赤艳艳的丝袍，群妖摆出阵序要拿孙大圣。那孙大圣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芦里面，却将他紧紧拴扣停当，撒在腰间，手持着金箍棒准备厮杀。只见那老妖红旗招展跳出门来，却怎生打扮？ 头上盔缨光艳艳，腰间带束彩霞弦，身穿铠甲龙鳞器，上罩红袍烈火燃，圆眼睁开光彻殿，刚须飘起乱飞烟。七星宝剑轻提手，芭蕉扇子半遮肩，形似流云离海月，声如霹雳震山川。威风凛凛齐天将，怒率群妖出洞前。那老魔急令小妖摆开阵势，骂道： 你这猴子十分无礼，害我兄弟伤我手足，招人可恨呢。 行者骂道：哼，你这逃死的怪物，你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，死我师父师弟连马四个生灵平白的掉在洞里，我心何忍，情理何干，快快的送将出来还我，多多贴些盘尾，喜喜欢欢打发老孙起身，还饶了你这个老妖的狗命。 那怪哪容分说，举宝剑劈头就砍。这大圣使铁棒举手相迎，这一场在洞门外好杀。一 金箍棒与七星剑对撞，霞光如闪电，悠悠冷气逼人寒，荡荡昏云遮灵焰。那个皆因手足情，惜而不放闪，这个只为取经僧，毫厘不容缓。两家各恨一般仇，二处美环生怒怨，只杀得天昏地暗鬼神惊，日啖烟浓龙虎战。这个咬牙错玉钉，那个怒目飞金眼，一来一往逞英雄，不住翻腾棒与剑。这老魔与大圣战经20回合不分胜负，他把那剑鞘一指，叫声：小妖齐来。那300余精一齐拥上，把行者围在核心。 郝大圣公然无惧，使一条棒左冲右撞，后抵前折。 那小妖都有手段，越打越上，疑似棉絮缠身，搂腰扯腿莫肯退后。大圣慌了，即使个身外身法，将左腋下毫毛拔了一把，脚脆喷去，喝声叫变，一根根都变作行者。你看他长的石棒，短的轮拳，再小的没处下手，抱着孤拐啃筋，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云散，齐声喊道： 大王啊，事不协宜，难以乎哉，满地银山皆是孙行者了。 背着身外法把群妖打退，只劈得老魔围困中间，赶得东奔西走，出路无门啊。那魔慌了，将左手擎着宝剑，右手伸于向后，取出芭蕉扇子， 往东南丙丁火正对离宫，呼啦的一扇子扇将下来，只见那就地上火光艳艳，原来这般宝贝平白的扇出火来，那怪物着实无情，一连扇了七八扇子，撼天赤地，烈火飞腾，好火，那火不是天上火，不是炉中火，也不是山头火，也不是灶底火，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。这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，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，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生的珍宝之物。用此扇扇此火，黄黄夜夜就如电掣红晓，灼灼灰灰却似霞飞降起，更不一流青烟，尽是满山赤焰，只烧得岭上松翻成火树，崖前柏变作灯笼，那窝中走兽贪性命，西撞东奔，这林内飞禽吸羽毛，高飞远举，这场神火飘空了，只烧得石烂西干遍地红。大圣见此恶火，却也心惊胆颤。道圣： 不好了，我本身可处刨毛不济，一落这火中，岂不真如两毛之意？将身一抖，遂将毫毛收上身来，只将一根变作假身子避火逃灾，他的真身沿着避火诀纵筋斗跳将起去，脱离了大火之中，尽奔他莲花洞里，想着要救师父，急到门前把云头按落，又见那洞门外有百十个小妖，都破头折脚，肉绽皮开，原来都是他分身瓦打伤了的，都在这里声声唤唤，忍疼而立。大圣见了，按不住恶性凶顽，抡起铁棒一路打将进去，可怜把那苦练人身的功国士依然是块旧皮毛。那大圣打绝了小妖，撞入洞里要解师傅，又见那内面有火光艳艳，唬得他手慌脚忙，说道： 罢了罢了，这火从后门口烧起来，老孙却难救师傅也。 正悚惧处仔细看时，呀，原来不是火光，却是一道金光，他正了性往里视之，乃羊脂玉净瓶放光，却自心中欢喜道： 好宝瓶哎，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，老孙得了，不想那怪又复搜去，今日藏在这里，原来也放光。 你看他弃了这瓶子，喜喜欢欢，且不救师傅，即抽身往洞外而走，才出门，只见那妖魔提着宝剑，拿着扇子从南而来。 孙大圣回避不及，被那老魔举剑劈头就砍。 大圣急纵筋斗云跳将其去，无影无踪的逃了不提。却说那怪道德门口，但见尸横满地，就是他手下的群警，慌得仰天长叹，止不住放声大哭道： 苦哉痛哉！ 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可恨元乖马烈丸，灵胎转托降尘凡，只因错念离天阙，致使忘形落此山。鸿雁失群情切切，妖兵绝族泪潺潺。何时涅满开千锁，返本还原上玉关。那老魔残惶不已，一步一声哭入洞内，只见那神物家伙俱在，只落得静悄悄，没个人影，悲切切，愈加凄惨，独自坐在洞中，踏伏在那石案之上，将宝剑斜倚岸边，把扇子插于肩背，昏昏默默的睡着了。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上心来瞌睡多。 话说孙大圣拨转筋斗云助力山前，想着要救师傅，把那净瓶牢扣腰间，进来洞口打探。见那门开两扇，静悄悄的不闻消耗，随即轻轻一步潜入里边。只见那魔斜倚石岸呼呼睡着，芭蕉扇退出肩衣半盖着脑后，七星剑还斜倚岸边，却被他轻轻的走上前拔了扇子，急回头呼的一声跑将出去。原来这扇柄刮着那怪的头发早惊醒他，抬头看时是孙行者偷了，即慌忙执剑来赶。那大圣早已跳出门前，将扇子插在腰间，双手抡开铁棒与那魔抵敌。这一场好杀，恼坏破腰膀，怒发冲冠指，恨不过抓来葫芦吞，难解心头气，恶口骂胡孙： 你老大将人戏，伤我若干生，还来偷宝贝，这一场绝不容，定见存亡计。 大圣喝妖魔： 嘿嘿，你好不知趣，徒弟要与老孙争，累卵焉能击十岁。 宝剑来铁棒去，两家更不留人意，一番二副赌输赢，三转四回失无益，盖为取经僧灵山参佛位，致令金火不相投，五行拨乱伤和气，扬威耀武显神通，走时飞沙弄本事，交锋渐渐日将补，魔头利切先回避。那老魔与大圣战经三四十合，天将晚意，抵敌不住，败下阵来，竟往西南上投奔压龙洞去不提。这大圣才暗落云头，闯入莲花洞里，结下唐僧与八戒杀和尚来。他三人脱得灾危，谢了行者，却问妖怪哪里去了。行者道： 二魔已装在葫芦里，想是这会子已化了，大魔猜然一阵战败，往西南亚龙山去起，盖洞中降妖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，还有些败残回的又被老孙杀绝，方才入得此处解放你们。 唐僧谢之不尽道： 徒弟呀、啊，多亏你受了劳苦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承认劳苦，你们还是吊着受疼，我老孙再不曾住脚，比极地铺的铺兵还是反复里外奔波无疑，因是偷了他的宝贝，方能平退妖魔。 猪八戒道：师兄，你把那葫芦拿出来与我们看看，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。 大圣先将净瓶解下，又将金绳与扇子取出，然后把葫芦拿在手道： 莫看莫看，他也曾装了老孙，被老孙漱口，哄得他扬开盖子，老孙方得走了，我等切莫歇盖，只怕他也会弄喧走了。 师徒们喜喜欢欢，将那洞中的米面菜蔬寻出，烧烧了锅灶，安排些素斋吃了，饱餐一顿，安寝洞中一夜无辞，早有天晓。却说那老魔镜头压龙山汇聚了大小女怪，被言打杀母亲，装了兄弟，绝灭妖柄，偷骗宝贝之事，众女怪一起大哭，哀痛多时道： 你等且休凄惨，我身边还有这口七星剑，欲会汝等女兵都去压龙山后会借外家亲戚，都要拿住那孙行者报仇。 说不了，有门外小妖报道： 大王，山后老舅爷率领若干兵卒来也。 老魔闻言急换了缟素校服，躬身迎接。原来那老舅爷是他母亲之弟，名唤胡阿七大王，只闻得烧山的标兵报道他姐姐被孙行者打死，假变解刑，到了外甥宝贝， 连日在平顶山拒敌，他却率本洞妖兵200余名特来助阵，故此仙龙解家问信才进门，见老魔挂了校服，二人大哭。哭久，老魔败下，被言前世，那阿七大怒，即命老魔换了校服，提了宝剑，净点女妖，合同一处，纵风云径投东北而来。这大圣却叫沙僧整顿早斋，吃了走路，忽听得风声，走出门看，乃是一伙妖兵自西南上来。行者大身即抽身，忙呼八戒道：“兄弟，妖精又请救兵来也。”三藏闻言惊恐失色道：“ 徒弟，此事如何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放心放心，把他这宝贝都拿来与我。” 大圣将葫芦净瓶系在腰间，金绳拢于袖内，芭蕉扇插在肩后，双手抡着铁棒，叫沙僧保护师傅稳坐洞中，找八戒、直钉耙同出洞外迎敌。那怪物摆开阵势，只见当头的是阿七大王，他生得玉面长髯，钢眉刀耳，头戴金链盔，身穿锁子甲，手持方天戟，高声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大胆的泼猴，怎敢这等欺人，偷了宝贝，伤了眷族，杀了妖兵，又敢久战洞府，赶早一个个引颈受死，学我解家之仇。”行者骂道：“ 嘿嘿，你这个家伙作死的猫团，不是你孙外公的手段，不要走，领我一棒。” 那怪物侧身躲过，使方天戟劈面相迎，两个在山头一来一往战经三四回合，那怪力软败阵回走，行者赶来却被老魔接住，又斗了三合。只见那胡阿七复转来攻，内壁向八戒见了，急撤九尺钉耙挡住，一个抵一个，战经多时，不分胜败。那老魔喝了一声，众妖兵一齐围上。却说那三藏坐在莲花洞里，听得喊声正地，便叫：“ 沙和尚，你出去看你师兄胜负如何。” 沙僧裹举降妖杖出来，喝一声，撞将出去，打退群妖。阿七见世事不利，回头就走，被八戒赶上，照背后一爬，救助的九点鲜血往外冒，可怜一灵真幸福虔诚，急出来包了衣服，看出原来也是个狐狸精。那老魔见伤了他老舅，丢了行者，提宝剑就劈八戒。八戒使法架住，正赌斗间，沙僧撞进前来，举杖便打。那妖抵敌不住，纵风云往南逃走。八戒、沙僧紧紧赶来，大圣见了，急纵云跳在空中，截下净瓶，照定老魔，叫声：“ 银角大王！” 那怪知道是自家残败的小妖呼叫，就回头应了一声，嗖的装将进去，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。只见那七星剑坠落尘埃，也归了行者。八戒迎着道：“ 哦，哥哥，宝剑你得了，精怪何在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聊聊，你装在我这瓶里也。” 沙僧听说，与八戒十分欢喜。当时通讨净珠邪，回至洞里，与三藏报喜道：“ 山一静，药已无已，请师父上马走路。” 三藏喜不自胜，师徒们吃了早斋，收拾了行李马匹，奔西找路。正行处，猛见路旁闪出一个骨者，走上前扯住三藏马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和尚哪里去，还我宝贝来。” 八戒大惊道：“ 罢了，这是老妖来讨宝贝了。” 行者仔细观看，原来是太上李老君，慌得近前施礼道：“ 老官哪里去？” 那老祖即生玉举宝座，九霄空里伫立，叫孙行者还我宝贝。 大圣起到空中道： 嘿嘿，什么宝贝？ 老君道：葫芦是我承担的，净瓶是我盛水的，宝剑是我炼魔的，扇子是我扇火的，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，那两个怪，一个是看我金炉的童子，一个是看我银炉的童子，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，走下界来，正无秘处，却是你竟拿住，得了功绩。 大圣道： 嘿嘿，你这老官着实无礼， 纵放家属威胁，该问个前数不严的罪名。 老君道：不干我事，不可错怪了人。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，送他在此托化妖魔，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。 大圣闻言，心中作念道： 哼，这菩萨也老大背懒，当时解脱老僧，确保唐僧西去取经。我说路途艰涩难行，他曾许我到极难处请来相救，如今凡是惊邪坑害，语言不离，该他一世无夫。若不是老官亲来，我绝不与他。即使你这等说，拿去吧。 那老君收得五件宝贝，解开葫芦与净瓶盖口，倒出两股仙气，用手一指，仍化为金银二童子相随左右。只见那霞光万道，已缥缈同归都率愿，逍遥直上大罗天。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，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，几时得到西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